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9集，事发一。怀生将屋门打开，甫一进门，就有一股极为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。沈妙便是系着面巾，也忍不住微微皱眉。瞧见沈妙蹙起眉，怀生似乎也有些赧然。他小跑着从另一头拿出一盏柴油灯，寻出一枚火折子，把它点燃了。灯火晃晃悠悠地点燃起来，将屋中的一切照得稍稍明亮了点。便见床榻之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，这男人生得很是瘦弱，连皮肤都是蜡黄的颜色，此刻正打着鼾声。怀生惴惴不安地看向面前二人，女子道：叫醒他吧。怀生点头，走到男人身边，轻轻摇了摇男人的胳膊，小声道： 爹，爹，有人来了。 那男人先是没什么反应，似乎被怀生摇晃得有些烦了，下意识就一巴掌抽过去，骂骂咧咧道。怀生本能地闭上眼睛，可是迟迟没有等到那一巴掌下来，小心地睁眼，入眼所见的却是自己父亲恐惧的目光。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那一直冷冷淡淡瞧着不甚在意的美貌青年，不知何时已经抵达了他的面前，修长的手正扼住男人的喉咙。 仙人， 怀生一急，又是害怕又是担心，最后却还是强忍着惧意说道： 我爹不是故意冒犯您的，求您饶他一命吧。 沈妙扫了一眼那吓得瞬间睡意全无的男人，才平静开口道：放开他吧。谢景行这才松开手。怀生有些害怕，他的父亲跪在地上瞧着面前的两人，身子止不住地颤抖，大约是本能地察觉到对方身上所带着的危险气息，尤其是那位看似貌美的男人。沈妙开口问道：你就是田丽？田丽点了点头说道： 小的正是。 沈妙扫了田丽一眼，传言当初在柳州的时候，田丽也是一名英俊潇洒的书生，才华横溢，才会夺得常在清的芳心，两人结为夫妇，只是后来屡次科举落地，渐渐就生了自我厌弃之心，干脆流连赌坊酒楼，酗酒赌钱，常在清厌恶了这样的日子才会离家的。眼下看田丽的模样，倒是稍稍能够明白为什么常在清会离家了。田丽身上已然看不出一点当初的倜傥风姿，面前的分明是一个失意的落魄男人。常在清可是你的妻子？沈妙问道。闻言田丽身子猛地一颤，抬起头来看向沈妙。即便他已经极力掩饰，沈妙还是能够看出他目光中的愤然和屈辱。不必担心，我不是常在清的朋友，有什么想法但说无妨。田丽又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沈妙，似乎在确认沈妙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。沈妙坦荡地与他对视半晌，田丽才朝地上啐了一口说道： 那个下贱的婆娘带着我的银子跑了，不要脸。 怀生瑟缩了一下，目光中有些哀伤。沈妙的目光落在怀生身上说道：怀生，你到院子里去，我和你爹有些话要讲。怀生看了一眼沈妙，又看了看田丽，终是什么都没说，默默地拿了条毯子出去了。待怀生出去后，沈妙才让田丽讲清楚来龙去脉。和沈妙派去的人打听出来的差不多，常在清的丈夫本来就是田丽。田丽和常在清当初结为夫妇，倒也算是一段佳话。 常在清是柳州的才女，田丽也是有些才华的读书人。田丽本家也有几处铺面，虽说算不上家财万贯，也能算得上是小富之家。只是后来田家做生意被人挑了场子，铺面也被抵押，田家夫妇受不了这个打击，相继去世，田丽也因此被影响。当年科考落地，后来便是一年不如一年。那时候常在清已经有了身孕，生下了怀生，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就更多了。贫贱夫妻百事哀呀，二人争吵不断，田丽爱上酗酒赌钱，常在清嫌弃这日子不是他想要过的日子，于是在某一天便将屋里最后仅剩的一处地契卖了银子逃跑了。田丽也曾让人找过，可到处都找不到常在清的下落。想来当初常虎和沈老将军的这点子交情田丽并不知道，因此不晓得常在清是来了定京城。田丽眼下说起常在清来仍旧是咬牙切齿。 这个蛇蝎毒妇，那地契是留着等日后怀生长大了给怀生娶媳妇的，他竟然连这也要卖了拿走，他心里连怀生都没有，他就是个贱人。 沈妙垂眸，谢景行抱胸立在另一头瞧着窗外，似乎对屋里田丽的话提不起一点兴趣，然而他便只是随意站在那儿，也叫人无法忽视那股令人胆寒的气息。末了田丽问道， 有人说将我们爷俩接到这里来能看到那个婆娘，这位小姐接我们来定京的人可是你们？ 田丽一眼就看出面前这两人只怕身份非同寻常，尤其是那名男子，普通人如何会有这样的气度？况且半夜三更就私闯民宅，这一般的嚣张气焰普通人也没有这个胆量。是我，我知道常在清在哪里。田丽一愣，再开口时声音都有些颤抖起来，他问， 他在哪里？ 沈妙微微皱了皱眉，田丽的声音里除了愤怒之外甚至有一丝思念，或许是因为常在清从前也与他做了多年夫妻，或许是因为常在清到底是怀生的娘亲，这田丽只怕没有他嘴头说的那般厉害，对常在清还是存了一点心软的，这可不是沈妙乐于见到的。常在清如今在定京城原来的威武大将军沈府中，成了沈府三老爷沈万的妾室，如今已经怀了身子，沈万待他极好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想来过不了多久就能诞下沈万的嫡子。沈万府里没有旁的子嗣，一旦孩子生出来，或许常在清会被扶正，便是不被扶正，那孩子也是锦衣玉食，荣光一生了。田丽的神情变得精彩极了，似是被戴了绿帽子的愤怒，又有屈辱和不甘，纷纷扰扰复杂的纠葛在一起，而那一丝一点的心软也在沈妙的一番话后烟消云散了。常在清生下的孩子可以锦衣玉食富贵一生，反观怀生连日后娶媳妇的唯一地契也被卖了出去，什么都未曾剩下。多少年后，两个同样是常在清肚子里爬出来的孩子，人生却是千差万别，云泥之别。人最怕的就是比较，田丽的心中无论如何都不会甘心的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不仅如此，沈三老爷为了常在清还休了自己的结发夫人，和自己的结发夫人对簿公堂，想来是真的宠爱常在清。如今原先的沈三夫人倒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实在可怜得很啊。田丽冷笑一声， 这沈三老爷也是个没脑子的， 对沈万，田丽也是生不出什么好感的，夺妻之恨不共戴天。况且身为贫苦之人，总会对富贵的人心存敌意，尤其是常在青美美又在田丽面前表现的向往富贵，田丽对沈万更是愤恨有加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